障碍我哋明心见性嘅系魔，收有漏果报嘅系魔，收四禅八定嘅亦系魔。 人人都爱魔，电影院排长龙，场场客满，一家人围拢嚟睇电视，耽误正业。而参加法会听花严经嘅人呢，以台北市嚟讲，每100,000人中最多只有3-4人。现在学佛嘅人变为魔眷属，或者变为外道嘅相当多啦，系自己唔觉得嘅啫。众生心静则见佛啦，佛无时无处不现身嘅。闻法咧亦系咁，如果以清净心睇经，其义如泉涌，见解行持不同于世俗，一动感情就起障碍啦。如果想得自在，系冇其他路可以行噶啦，只有时时刻刻保持清净心，呢个系过来人嘅经验谈。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，有咩意义呢？如果只是为了衣食利禄，那人生就毫无价值可言。争名夺利必须心毒手辣，造诸种罪，来生更受苦报。人无智慧呢，必定会走上这条道路的。贪心断了即了生死。以金刚经讲，生命尚可报施，还贪乜嘢呢？ 自杀的人太可惜了，既然自己生命都不要，为什么不牺牲一切为众生做一些事，将这一生的精神体力贡献给社会国家，服务人群呢？ 先从身见上转，转为妙观察子，一切万法如梦幻泡影，得无欢喜心，失无惋惜心，无得失之心即了生死，无得失之心即大自在啦。嗱，现在就做，就与佛菩萨一样啦。功是修行的功夫，德呢就是本性的德能，功是界定，德是智慧。三世诸佛的教法呢，即是界定为三无漏学。 梁武帝以国家财力盖480所寺庙，到数十万的出家人，达摩祖师说并无功德。 修功是断烦恼尘沙无名，德是本性中之智慧现前，能了生死，出三界正菩提的是功德。功德内包括福德，福德内无功德，福中无畏，畏中有福。修福如不着相即是功德，有畏是福德，无畏就是功德了。一门深入有3-4年功夫即可成就，每部经论都有它深奥的道理，趣味无穷，其他法门亦应该了解。不薄就不能深入，但用力虽专，这一身道业如有成就，这一生自不空过嘛。 佛法重学，学以求解，解后能行。佛法与世间学问不同，是在行，必须行解相应，自算是功夫。 行有行的纲领，有些学佛数十年，性格习气丝毫未变，